俄罗斯报纸分别登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和照片，批特级纪念光明星节。俄罗斯的《明天报》第六期，《纳霍德卡工人报》、《斯帕斯克报》、《人民政权报》第六期，《共青真理报》、《锤子和镰刀报》二月一期，以“永恒的先进太阳”等为题，载文赞扬了金正日同志不灭的思想理论业绩和先进领导业绩。